今日系会同大家讲一个系好特别嘅题目，一个好特别嘅信息。这个题目我叫佢做送羊入狼群。我都谂过好多其他嘅题目，叫佢做送羊入狼堆啊，或者系引羊入狼室啊咁样。但系最后我谂下都系比较直接啲，送羊入狼群，因为呢一个就系圣经入边所教导我哋。嗱，点解会讲个咁奇怪嘅题目？其实今日嘅题目系同我哋息息相关，系话俾我哋听，究竟我哋基督徒同埋呢个世俗嘅关系系点样样？我哋应该系点样处理？若果我哋系有摩擦，若果我哋系有同呢个俗世嘅人有冲突，应该点样处理？应唔应该用暴力啊？或者喺危难嘅时候，应唔应该用唔正当嘅手法？或者是不诚实的手法来到是脱险。当我们是遇见有逼迫的时候，有些什么的处理方法是最好。所以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息息相关。为什么会讲过这样的题目？因为跟着上次我们说耶稣基督差派他12个使徒出去，这个差派也都是差派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使命，有从神而来的一个天国的信息，有从神而来的凭证。使徒就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不是使徒，我们没有神迹奇事，但是当我们出去 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，我们有爱心的话，人家一样会知道我们是从神而来。我们讲这个系列的时候，大部分的经文都在马太福音第十章，我也都跟大家分享过第十章五至到四十二节，其实可以分开三个段落，每一个段落都有耶稣基督话：我实在告诉你们。而讲今日的经文是十六至到23节，讲完了今日之后，很明显就是剩下了24至到四十二节。但是不妨我们先看看十章23节，今日经文其中之一个是讲什么。经文说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邑，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我上一次跟大家讲的时候，我说在到马太福音第十章的经文是有历史上的价值，但是亦都有永恒的价值。历史上的价值就是给十二个使徒是第一次差派他们出去，有第一次就冇第二个第一次啦，我上次都话，所以系有历史上嘅价值。呢个系唔系俾我哋，但系亦都有经文系俾我哋，系有永恒嘅价值，同样系差派我哋出去。你话点？我哋点知道系同我哋讲说话？唔系净系同十二个使徒讲说话。你喺今日嘅经文23节，你就知道话会被逼迫，要逃跑到各城各乡。直至到几时啊？直至到人子来到，亦至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。我哋知道十二个门徒已经全部去世啦，系嘛？耶稣基督都未翻嚟，所以呢度所讲嘅绝对系同所有嘅基督徒讲，而唔系单单同十二个门徒讲。所以呢个就系最好嘅证明。今日嘅呢一个经文嘅分享系比教会时期。直至到被提，可能就再进入是七年的大灾难，是从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到他第二次的来临。这些经文绝对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不单止是给使徒。讲到这里，又不妨是做少少预告，少少广告。刚才说今天讲了16至到23节，还有24至到42节。24至到42节都是讲做门徒的代价。讲起代价呢，我们就想埋一边，哎呀又要付出啲乜嘢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调返转头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嘅话，呢啲就係做门徒嘅标志，做门徒嘅呢一个质素。所以跟住四个信息都会系讲系做门徒嘅德性嘅标志。怎样就是为之一个好的门徒，所以一共会有四个系列。先做少少广告。 其实今日的经文是有双重的预言性质。耶稣基督说门徒是会去医治赶鬼，被拉入会堂里面。但我们知道跟着的经文有没有讲这些东西？门徒有没有医治赶鬼？有没有被拉入会堂？直接跟着的经文是没有讲到。要去到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，耶稣基督升天之后，门徒才开始医治赶鬼，到处被人逼迫，而且是被拉入会堂。所以今日的经文其实是一个预言来的。而我们亦都知道刚才讲了，这个不单止是给十二个使徒，亦都是给我们的经文，我们亦都会遇见这些逼迫，直至到耶稣基督再次回来。所以这里我们见到是有双重的预言，是给使徒的，亦都是给我们。我亦都讲过以前在这里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信息叫做预言二重奏，就是讲到这些有很多在圣经里面都有双重的预言的经文。所以我们见到今天一方面这个经文是给十二个使徒，另一方面亦都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。在这个世上我们将会遇见有很多的危难，很多的风险，很多的逼迫，直到耶稣基督是再次回来。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，耶稣基督说，我差你们去如同羊入狼群，就是代表我们是羊，代表这个俗世的人是狼。历年来有很多很多的牧师都来到我们的当中，都要告诉我们听羊是怎样，我们都听了很多了，是吧？但其中有一位牧师，我相信他真是羊的专家来的，是 Pastor Jimmy。 因为 Pastor Jimmy 曾经在纽西兰住了一段日子，在纽西兰我听人说那些羊是更多过人，所以我相信 Pastor Jimmy 真是一个 expert 来的。为什么要用羊来代表我们基督徒啊？第一样就是羊是非常愚蠢。我以前都讲过，你在马戏班里面什么动物都有，大笨象、老虎、狮子，是吧？全部都懂做马戏。你见过羊来做马戏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马戏里面没有羊的。所以是非常之愚蠢，亦都不能够自卫的。我讲的不是说领养，不是讲说山羊。有角可以自卫，是吧？绵羊是没有角的。所以一有危难的时候怎样？得个逃跑，只是懂逃跑。但是动物要逃跑得快的话，就要流线型，是吧？好像炮一样，你说炮是流线型，跑得几快。绵羊呢，个身体肥嘟嘟这样，四只脚好像四支牙签。哇，你想想它跑得快不快？当然不快啦，是吧？跑都跑唔快，仲係胆小如鼠添。当嗰啲係绵羊喺度啲草入面，喺度草场上食草嘅时候，突然间如果你有隻兔仔喺度树林度跳出嚟，你估啲绵羊会点呀？嘩，驚到乱冲乱撞，你踩我，我踩你，彼此践踏。有啲牧羊人话佢曾经见过两隻狼就杀咗成三百隻羊。哇！你话两只狼杀三百只羊咁食得，一只狼食成食一百五十只羊喎。佢唔系食咗只羊啊，佢系将只羊劏开，系攞最好嘅部分嚟食，食嗰啲肥肝啊，肝最好味。食羊肝咧，仲有系嗰啲系怀咗孕嘅嗰啲羊嘅妈妈攞个胎出嚟食胎，所以一杀就可以杀成三百只。其实大部分呢啲死咗嘅羊都唔系话俾狼杀死嘅，而系见到狼系点啊？我头先话到处乱冲乱撞，你踩我，我踩你，断晒骨，磨擦到伤晒，最后就流血不止死亡。嗰啲牧羊人话，好多时见到一群羊死晒，连只狼系点样嘅都未见过，全部就系咁死晒。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同门徒话，你哋好似羊咁，我要送你哋入去狼堆入面。相信门徒係完全明白耶稣基督讲緊係乜嘢。因为喺佢哋嘅当中有好多见过好多嘅牧羊人。呢度所讲嘅唔係引狼入室， 引狼入室就已经得人惊噶啦，系嘛？呢个系送羊入狼群，呢个系更加得人惊嘅事。嗱，但系你哋唔使惊，我哋做羊唔一定输硬嘅，唔一定输紧嘅，因为我哋唔系斗兽棋啊。斗兽棋就话点啊？大笨象就食狮子，狮子就食老虎，老虎就食豹，豹就食狼。啊，你做豹嘅话，你只可以食狼，你唔可以食老虎嘅。但系我哋唔系斗兽棋，斗兽棋入边都冇羊。点解我哋唔一定输硬啊？因为我哋系依靠我哋嘅牧羊人。当我哋依靠我哋嘅牧羊人，依靠我哋嘅耶稣基督，我哋就能够系胜出。嗱，我哋亦都系呢一度咁讲咗之后，就提醒咗我哋，原来喺经文入边有好，圣经入边有好多好多羊同埋狼嘅比喻。喺度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至到十二节，耶稣基督点讲？佢话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若是雇工不是牧人，羊也不是他自己的，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，狼爪住羊，赶散了羊群。耶稣基督话：我唔系请翻嚟嘅，我系好牧人啊！嗰啲请翻嚟嘅见到狼就点啊，走夹唔头。我系会愿意为我嘅羊嚟到系舍命。保罗喺度罗马书八章三十六节亦都有话，佢话我们为你嘅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同如将宰的羊，见到我哋好似系将被宰杀嘅羊一样。啊！我哋见到圣经入边真系好多讲起我哋似羊啊，同埋狼嘅关系。羊系属神嘅人，狼系属呢个俗世嘅人。我哋要记住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系我哋系倚靠耶稣基督，以致我哋唔使惊啊，会输俾啲狼。嗱，耶稣基督话俗世同我哋嘅关系啊，就系好似狼同埋羊。俗世会仇视我哋，你话系咩？啊，俗世有仇视我哋咩？我哋先睇睇圣经点讲。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，你们要防备人。十章二十二节点话？并且你们要为我嘅名被众人恨恶。嗱，相信有好多人都觉得啊，这个俗世好似唔系好仇视基督教同埋基督徒。但是最近在 The Washington Times 是有一篇的新闻讲到是有原来美国有成200个是反对基督教的组织，这些组织是对基督教非常之不容忍。基督教成日都被人地是来到是 criticize， 话我们怎样啊，话我们不容忍。但是其实这些这样的反对基督教的集团都是不容忍。点样唔容忍化？佢哋系用亵渎嘅话嚟到系闹基督徒，同埋闹系基督教。佢哋系用恐吓嘅手段嚟到系对付基督徒。佢哋仲系用暴力同埋罪恨嚟到系对付基督徒，要造成身体嘅伤害。嗱，所以我哋见到呢个系好得人惊。嗱，呢一个数字而家嚟讲系200个呢啲团体，但相信会得系越嚟越多。慢慢会去到300、400，会得上1000、2000，越嚟越多人系反对基督教。另外一样嘢俾我哋见到，点解俗世好似狼啊对待我哋好似羊一样，就系喺度二十世纪根据调查数字，二十世纪为主殉道嘅基督徒系比起以前19个世纪加埋嘅人数仲多。呢啲咁嘅逼迫。呢啲咁迫害真係越嚟越严重，就好似圣经话俾我哋听一样，我哋好似羊喺度狼群入面。嗱，一个好明显嘅问题就係点解人会对基督徒咁仇视？係咪因为我哋讲嘢去激嬲人？其实我哋唔需要去讲嘢激嬲人。圣经入面嘅教导，圣经指出人嘅罪，自然嗰啲人见到我哋就觉得系好似狼同羊嘅关系一样。耶稣基督所传嘅系一个悔改嘅福音，系一个悔改嘅道。若果系一个悔改嘅道，就会针对人嘅罪。好少人系会承认自己系一个罪人， 你唔好话去认罪悔改，要佢哋承认自己系个罪人，已经系好难做到嘅事。当圣经系指出人个罪嗰阵时，我哋系基督徒，我哋喺世上就好似系入咗狼群嘅羊一样，佢哋见到我哋系好唔顺眼。呢个亦都系原因，有好多个牧师都唔愿意系讲罪，佢哋鍾意讲神嘅恩典，佢哋鍾意讲神嘅怜悯，鍾意讲神嘅爱，但系唔鍾意讲罪。但系你唔讲罪，点能够系使到人得救？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十七节，耶稣基督自己话，佢话冇病嘅人系唔需要医生嘅，健康嘅人唔需要医生，只有有病嘅人先至需要医生。佢仲话，佢话我嚟唔系召义人，我系嚟召罪人。所以我哋见到，若果我哋唔同人讲罪嘅时候，人哋点能够得救？当佢哋唔知道自己需要救主，唔系罪人嗰阵时，佢哋系永远唔能够得救。所以我哋见到呢、这个正系问题。嗱，你话同人哋讲罪嘅福音嚟到传福音，呢、这个已经系过气啦，过时啦，冇人咁做噶啦。而家真系，头先我同大家分享嗰节嘅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廿三节讲咩话？话基督徒将会系逼迫，直至到几时啊？直至到耶稣基督再次来临。耶稣基督一日未来临，呢一种咁样传福音传道嘅呢啲咁嘅方法都未过时。所以我哋要知道，我哋系要同人哋讲诚实嘅说话。若果我哋唔同人哋讲诚实嘅说话，人哋系唔能够系得救。嗱，我哋见到耶稣基督头先嘅经文话俾我哋听，嗱呢一啲咁样对基督徒嘅仇视，对基督徒嘅逼迫，将会从系三个层面系出现。第一个层面系家庭，喺度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一节，我哋见到弟兄要把弟兄，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。我哋见到儿女同埋父母亦都系为地，会系害死佢哋。嗱，呢一啲喺度回教徒嘅家庭入面，我哋真系屡见不鲜。当一个回教徒嘅家庭有其中嘅成员系接受咗耶稣基督嘅话，佢哋就好可能系将佢呢个成员，接受耶稣基督呢个成员嚟到系处死。喺新闻入面我哋见到好多好多呢啲事发生，就算喺美国都有。而去到末世，我哋知道呢一种咁嘅逼迫仲会系继续产生。喺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九节经文话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。这个原文是讲什么？原文是会说会把你们是交出来。这个我相信亦都是包括自己的家庭成员，将另外的家庭成员是交出来。在末世会发生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个是第一个层面，在家庭里面是会产生这些事。第二个层面是在这里宗教的层面，在这里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尾，我们刚才读过，是会将是基督徒交给公会，交在会堂里面，以致是被人鞭打。这个公会和会堂，我们知道是犹太人教的教，犹太教。的的确确，早期的犹太教的确是逼迫是基督教。最好的例子就是扫罗，当他未改名做保罗之前，他是出晒名是逼迫基督徒。其他的这个宗教都有逼迫基督教，例如是早期的天主教，例如是回教，现在的回教仍然都是继续逼迫着是基督徒。在历史当中，撒旦是不断地用假的宗教来到是攻击基督教。去到末世，在这里启示录第十七章话给我们听，在七年的大灾难里面将会有一个叫做大淫妇。大淫妇就是代表假宗教。在这里启示录十七章六节话，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。 哇，几得人惊啊！同我哋今日所讲系送羊入狼群系差唔多，喝尽了圣徒嘅血和为耶和华作见证人之血。呢、这、一个大宗呢、这个假宗教喺度七年嘅大灾难边，将会系对基督徒有好大好大嘅逼迫。假宗教，所有嘅假宗教都系由巴比伦呢个地方系发源地，由巴别塔开始，一直就系有好多好多嘅假宗教都系由巴比伦嚟到系开始。我哋见到假宗教系由巴比伦开始，亦都会结束喺度巴比伦啊，兜完一大圈，亦又翻到去巴比伦呢个地方。嗱，呢个系第二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的逼迫是家庭，第二个层面是宗教。在这里讲第三个层面之前，我也想提一提，其实教会真是内忧外患。在外面的人，耶稣基督说好像狼一样，好像里面这个教会里面仍然都是有披住羊皮的狼在我们的当中。在这里十二个门徒当中我们就见到是有犹大。犹大就是十二门徒当中的狼，他出卖了耶稣基督，最后甚至送耶稣基督是上十字架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五节，耶稣基督说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他们到 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。耶稣基督是警告我们要小心，有好多嘅假老师，有好多嘅假先知，係能够係喺度教会入面，呢啲正係披住羊皮嘅狼。保罗喺度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九节亦都话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嘅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係羊群。所以我哋知道唔单止呢啲狼係喺度出面，在教会亦都有是披住羊皮的狼。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小心的，当然一方面是有披住羊皮的狼在我们的当中，但是亦都有披住狼皮的羊在教会里面。为什么叫做披住狼皮的羊？你还看怎看，你觉得他们都是同狼一样，同出面的人一样，而出面的羊，出面的人，俗世的人看他们都是觉得自己有同狼一样，没什么分别，所以亦都不会攻击他们。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听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圣经告诉我们听，如果我们在敬虔，一个人敬虔度日，一个基督徒如果是虔诚的话，他们一定是会受到逼迫。如果你是跟外面的狼跟世俗的人一模一样的话，完全是不会是受到逼迫。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。有人说，他说 你要知道自己有几虔诚，你就看看人有没有人逼迫你。如果有人逼迫你，你就是一个虔诚的人。但是如果没有人逼迫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跟出面的世人一样，你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如果我们是被人逼迫的时候，我们也都不好是好像世人说 take it personally。 怎样 take it personally？ 因为这里所讲的攻击不是有心来到攻击你，他们攻击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攻击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啊？在这里马太福音十章十八节讲得很清楚，耶稣基督说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。耶稣基督说，他们憎恨的不是你，他们憎恨的是我，你要为了我的缘故被捉到去诸侯君王的面前，来到是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。这一节的经文不是容易解释，怎样是在外邦人面前作见证？通常是有两个解释。第一个解释就是，当一个基督徒被逼迫 拉到去君王诸侯面前，要为咗自己嚟到系作见证。第二个解释方法就系话，拉到去君王诸侯嘅面前，俾人作假见证嚟到陷害你。但系无论你系边一个解释，我哋都见到基督徒真系会被拉到去君王诸侯面前，呢、这个就系国家嘅层面嘅逼迫。喺度早期嘅教会，我哋知道早期嘅基督教系俾罗马帝国嚟到系逼迫，而家系有回教，甚至系有共产回教嘅国家，甚至而家系有共产嘅国家。嗱，呢啲嘅国家都系对基督教系有佢哋嘅逼迫。嗱，有人话：，我哋而家喺美国太平盛世，边度有逼迫？嗱，头先我已经讲咗啦，已经有成200个机构系反对基督教，呢啲机构要会越嚟越多。但系喺国家嘅层面，我哋基督教亦都系有得到有受到逼迫。嗱，你话喺国家嘅层面有啲咩逼迫啊？你有冇见到而家唔准喺公众嘅场所挂十字架？而家唔准喺公众嘅场所系挂十戒？而家唔可以喺学校入边系带领人祷告？嗱，呢啲都系国家定落嚟嘅规条，系国家对基督徒基督教嘅限制。有人走去问神，佢话点解美国喺度学校入边有咁多嘅枪杀事件？佢话神啊，你喺边度啊？咁多枪杀事件，神点回答啊？神话你哋都唔准我进入学校入边。这个就是问题，当我们不准神进入学校里面，自然学校就会出现有很多的问题，以致是有这么多的枪杀案。但我们见到，所以对基督徒的逼迫是有三个层面，是由从国家的层面，是有宗教的层面，还有是家庭的层面。嗱，咁究竟我哋知道呢啲逼迫係会越嚟越严重，咁我哋做基督徒应该要点样嚟到係回应？第一点回应嘅方法就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，你们要灵巧像蛇。相信呢一段嘅经文都係好出名，大家都好熟悉。咩嘢叫做灵巧像蛇？喺处古埃及嘅文献当中教导，原来蛇是代表是智慧。在到古人他们说蛇是代表聪明，代表敏锐，代表是谨慎，甚至是狡猾。他懂得怎样用技巧来到是逃避危险。在到哥罗西书是四章五节，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我哋系要用智慧同教外嘅人嚟到系交往，要用适当嘅办法，要用适当嘅喺适当嘅情形啊，适当嘅时候嚟到系讲适当嘅说话，就好似中国人所讲，中国人讲系随机应变，系嘛？我哋要随机应变，要有智慧，要像系灵巧像蛇。嗱，其中有一个好好嘅例子，点样灵巧像蛇？就是耶稣基督自己，在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有人想为难他，问他究竟应不应该是纳税是给是该杀。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之难答，因为若果耶稣基督说应该纳税给该杀的话，犹太人就会怎样？一定不开心。但是若果耶稣基督说不应该纳税给该杀的话，罗马政府就不开心的了，因为抵触了是罗马政府的律法。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难答的问题。耶稣基督他没有去煽动人，他可以煽动那些犹太人，他可以说哦，纳税给该杀，该杀衰人来的，你要纳税给他，我们纳给他都没问题，看他威得多久。但耶稣基督没有去煽动犹太人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你拿个银币来给我看。当人哋俾银币俾佢睇，佢话银币上嘅呢个像系边个嘅像？嗰啲人话系该杀嘅像。耶稣基督话 这样啊，该杀的物就当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就当是归给神。啊，有没有见到耶稣基督是几有智慧？他完全是有智慧，灵巧像蛇咁样嚟到回答，唔系似好多人，有好多人讲嘢都唔经大脑，吓唔理后果系点样，佢哋口不择言，有乜就讲乜。但系耶稣基督唔系，灵巧像蛇有样好重要嘅，就系要避免不必要嘅冲突，避免不必要嘅麻烦，吓惹到麻烦翻嚟。所以嘅基督徒。我哋喺度呢个对抗人哋对我哋嘅压迫嗰阵时，第一件事要做嘅就系灵巧像蛇，要有智慧。第二件系乜嘢啊？系要纯良，纯良像鸽子。呢个系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啊，教我哋。大家有冇见过啊？嗰啲鸽子走去攻击人啊？相信大家未见过雀仔攻击人系嘛？雀仔攻击人淨係喺度啲戏入面先有，希治阁 ,Alfred Hitchcock, 係咪嗰出戏几得人驚，嗰啲雀仔呀追住人嚟啄下。不过呢啲淨係戏入面先至有，鸽子係代表係和平，唔係代表暴力，唔係代表斗争，唔係代表係制造混乱。话俾我哋听，要纯良像鸽子，就係我哋要用和平嘅路途嚟到係处理。喺度雅歌五章二节，所罗门王佢讲咩啊？佢话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。嗱，呢个系和合本嘅翻译，完全人。原文系讲咩啊？原文系话我嘅鸽子没有被玷污嘅人。所以鸽子系代表纯洁，代表系圣洁。所以我哋喺度同人哋。对付呢啲系攻击我哋嘅人，我哋唔可以系妥协真理，我哋系要咩呀？我哋系仍然要保持圣洁，保持纯洁，唔单止系要有智慧，仲要唔妥协真理。当俾人攻击嗰阵时，唔应该去还击，唔应该去犯罪，唔应该系用暴力。当我哋系受到危险嗰阵时，甚至唔应该系用欺骗。唔诚实嘅途径嚟到系处理，我哋应该系有智慧、有温柔、纯良。呢个系耶稣基督亲自系教我哋，甚至喺路加福音六章廿七至到廿八节经文讲咩啊？只是我们告诉你们，这听道的人，你们嘅仇敌要爱他，恨你们的要待他好，咒助你们的要为他祝福。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。而去到二十九节，有人打你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。这个是耶稣基督教我们怎么样，是要爱我们的仇敌。有人说，哇，拧埋另外那边面被人打，那么跟旧约的教导完全是相违反，有抵触。旧约教什么？他们说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不是抵触了旧约的教导？当然不是啦。旧约的教导是司法，是给法庭来到裁决，不是给你和我自己去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给法庭是司法。我们要将公义是交给是法庭，我们自己个人的立场是怎样？倚靠神，我哋要诚实，我哋要爱我哋嘅敌人，为佢哋祷告。呢个系耶稣基督教我哋。点解遇见危难仲要诚实，仲要纯洁啊？有人会咁问，原因好简单，因为我哋依靠嘅唔系单单依靠我哋自己嘅力量，我哋系依靠神嘅力量。所以我哋唔好系为咗自己嘅事。而是去讲大话，或者是有不诚实的回应。我们要倚靠神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我们所倚靠的是我们这位神。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是回应的方法，就是我们要是有智慧。第二是要纯良像鸽子，就是我们是要纯，要是 要纯洁，要系啊，要真诚，要诚实。第三点，我哋系要小心。啊，有人话啊，你话将公义交俾政府，如果政府唔秉公处理咧，咁点啊？如果政府唔秉公处理咧，好有可能噶，因为点解啊？因为政府嘅都系人啊嘛，系嘛？政府入边嘅都系人嚟嘅。喺度马太福音十章十七节讲咩啊？你们要防备人，防备人。喺度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，要小心，因为人系鬼诈，我哋要提防人，包括政府嘅人员，我哋都要小心。我哋唔系话反对佢哋，但我哋要小心。嗱，其中有一个好好嘅例子，就系保罗被人押咗去见啊，去咗呢个会堂。喺度会堂入边，大祭司阿拿尼亚叫人要掌保罗嘅嘴，哇！保罗好嬲，但系保罗唔知道呢个系大祭司，于是佢点啊？佢话你掌我个嘴，你系粉色嘅墙，你系空有外表嘅人。啊，保罗吓好有性格，空有外表嘅人。啊，你打我啊，神会打翻你噶。佢话，跟住四周围嘅人点讲啊？哇！你连大祭司你都够胆辱骂。保罗即刻回答佢话：，哎，对唔住，我唔知道佢系大祭司。佢话圣经入边点讲啊？经常记着，不可毁谤你百姓嘅官长。保罗都一时大意，几乎系出咗错。遇见系呢啲咁嘅情形，我哋要好小心，唔好俾人捉到痛脚，唔好俾人系成为别人嘅话柄，唔好系将唔好嘅名声名誉系俾咗我哋嘅耶稣基督，俾咗我哋嘅神。嗱，呢一个我哋要好小心。中国人成日都话害人之心系点啊？不可有，系嘛？但系防人之心咧？不可无，我哋唔系去害人，但系我哋自己系要好小心，因为世上嘅人系鬼诈，系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，你们要防备人。仲有第四点，哇！我哋系要信靠我哋嘅神。我哋见到当我哋被攻击，当我哋被伤害，甚至我哋嘅性命会被系有危险嘅时候，系好担忧，系好惊。但是我们不用怕，因为我们信靠的是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要信靠我们的神。在这里马太福音十章十九节经文说什么？你们交被交的时候，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，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。耶稣基督说你们不用怕，当你们拉到去见官也好，见什么人都好，你哋唔使甚至系忧虑应该讲咩话，到时耶稣基督话啊，圣灵就会教你应该讲咩嘢嘅说话。呢、这个好似腓立比书四章六至到七节所讲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藉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嘅心怀意念，赐你出人意外嘅平安。只要我哋系信靠神，凡事系祷告、祈求、感谢，咁神就一定系会赐俾我哋出人意表嘅平安。最后我哋见到马太福音跟住嘅经文十章二十节，话因为不是你们说的，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嗱，我相信呢一句话唔系俾我哋。嗱，我哋亦都系讲过。喺度马太福音第十章系有系历史时刻嘅重要性，亦都系有永恒嘅重要性。历史时刻嘅重要性系乜嘢啊？就系俾使徒嘅。我相信第十章第二十节系俾使徒。点解我相信系俾使徒啊？因为经文讲噶嘛，神系会藉着系透过使徒嘅口嚟讲出应该讲嘅话。我哋知道呢个系咩啊？系讲出新嘅启示出嚟。我哋而家已经冇新嘅启示，成部圣经已经喺我哋嘅手上。喺到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八至到十九节，话圣经嘅正典已经系完成咗，唔会再有新嘅启示，所以唔会话神再藉住某个人嘅口讲出新嘅启示嚟。咁但系你话十九节咧，第十章十九节，十章十九节系话唔好忧虑 你应该讲乜嘢，因为神会系将赐俾你应当说嘅话。呢个系圣灵藉住我哋认识圣经嘅话语嚟到提醒我哋圣经系讲乜嘢嘢，以致我哋系能够识得点样回答。同二十节系好唔同，二十节系神透过人有新嘅启示，系唔系俾我哋，系俾使徒。十九节系俾我哋。嗱，我哋遇见系呢啲咁嘅患难嘅时候，要点样样啊？要系好有智慧，要灵巧像蛇。我哋要系纯良像鸽子，唔好妥协真理。我哋仲要系倚靠神，仲要系小心人。啊，呢度系一共系四点。第五点系乜嘢啊？第五点系要忍耐到底。喺度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。啊，有人说忍耐，啊，死忍病忍，百忍成金，啊，要忍到，啊，要忍耐才能够得救。那这个和行为得救有什么不同啊？有人说，啊，这里我相信讲的是什么？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就一定会是忍耐。唔系调翻转头，你要忍耐先至能够得救。一个真正得救嘅人，佢一定系会忍耐。所以教会嘅逼迫系一件好事嚟。当教会系有逼迫嗰阵时，就能够系将真嘅基督徒同假嘅基督徒系分开。真嘅基督徒系能够容忍到底，假嘅基督徒就会放弃。我成日都喺度问紧我自己嘅问题：当系有逼迫来临嘅时候，我会点做？我会唔会系否认耶稣？我会唔会系放弃？定系我会系继续系忍耐嚟到系挨过呢一啲咁嘅逼迫？我时时都会问自己。嗱，你话美国而家太平盛世啊，冇人会攻击我哋。啊，头先讲到啦，二百几亿几个机构，嗰啲攻击会越嚟越严重噶。啊，所以我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系预备好喺度马太福音。是五章十至到十二节，耶稣基督讲登山宝训的八福入面，他曾经说，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那些真是能够是忍受到底，忍耐到底，天国是属于他们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呃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。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说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。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三章十四节，他亦都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你注意这里讲什么？这里讲起初确实的信心。好不幸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最初的信心都是怎样？火热的。慢慢就怎样？一路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冷淡。如果你见到这里的经文讲什么？要是起初确实的信心。不是说我们越来越冷淡的信心这样就能够得救。是起初确实的信心。如果我们记得在这里启示录讲到七间教会，以弗所教会是怎样？是放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的教会，是被耶稣基督来到是闹他们。如果我们能够是坚持，将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话，我们就能够是与基督有份。一个是反面的例子的经文，在约翰一书 二章第十九节，经文说，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，却不是属我们的，若是属我们的，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，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。有很多人拗掉，是不是 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？很多人会拗。今天的经文，这个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就是最好的解答。离开了，放弃了出去的，根本从来是不属耶稣基督。这些就是耶稣基督说，你不要叫我主啊主啊，我从来不认识你。 唔系话我认识你到到一个地步，我唔认识你，系从来唔认识你。呢班人只不过以为自己系信咗，但系从来都冇系真真正正嘅信过，佢冇系坚持到底嘅信心。啊，呢个我哋要好小心。我绝对相信系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，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九，坚持相信嘅佢系会坚持到底。但是不坚持到底的这班人就从来都是没有属于过耶稣基督。犹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十二个门徒当中他甚至是跟从耶稣基督自己，但是跟从到一个地步他放弃，他甚至是出卖耶稣基督。讲了五个了，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，我可能都要看回那些 notes 我才记得。第一个是怎样，要是有智慧是吗，要是灵巧像蛇。第二是要是纯良像鸽子，我们是要是纯真。第三是要是提防人。第四我们是要是信靠神，不要怕，不懂答耶稣基督圣灵会提示我们以致我们懂答。第五是要忍耐。第六是很得意的，懂得散水。原来真的圣经教要散水，不是说是人的智慧。这节的经文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所讲的，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三节，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，就逃到那城里去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以色列的城一你们还没有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这里教我们讲什么？散水逃避。 OK， 其实散水逃避是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当然是为了你的安全，是吗？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你不走的话，那你就惨了，被人捉了去又好，杀了又好。所以我们见到保罗他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到传福音，会搞到当地有很多的公愤。他一有公愤是怎样，他即刻 skip town， 走去另外的城那里。去到那个城，那些公愤追到去那里的时候，他怎样，又去第三个城。一路是这样跑，这个原来 是耶稣基督教的，我们是要这样做的。一个反面的例子呢，就是有一场的战争叫做 King Philip's 的战争。这一场的战争是印第安人第一次和这些白人是有冲突，是在1675年在 New England 的地方。1676年是3月，有1500个印第安人是攻击那些是 清教徒。他们是销毁了30间的谷仓，销毁了40间的屋，还有就是两个磨房全烂烧晒。全部那些清教徒怎样啊，全部走晒。走成一个。那个清教徒他说，如果我继续读神的话语，没有危难将会是临到我的身上。这个就是清教徒，他不走。在这一次的战争只有一个 casualty， 只有一个人死亡，就是这个清教徒。当人家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坐在那里，圣经仍然在他的面前，他就是没有逃跑到。神是教我们是要有智慧。当有危难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懂得是散水。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要散水，就是散播是福音。我们见到使徒行传，使徒反在到使徒行传第七章，当他是被石头抌死了之后，点啊？那些基督徒全部各散东西，结果是将福音带给犹大，带到去撒玛利亚。这个在到使徒行传八章第一节是讲给我们听。所以散水很重要，一是为你的安全第一点，第二是为了福音能够是传开去。今天跟大家是讲了，我们说在到这个社会对基督徒的压迫将会是越来越大。不理你是哪里，美国是好的了，但是仍然都是很大的逼迫。我们应该要怎样的回应啊？第一点，我们要灵巧像蛇，我们要有智慧。第二点，我们要纯良像鸽子，我们不要妥协真理。第三点，我们要信靠神。 第四点，我哋要忍耐到底。第五点，我哋要懂得散水。但我相信有一点好重要嘅，就係、我 skip 咗嗰个係懂得防备人。呢个我哋要好小心。人係狡诈。你唔好话你会觉得好惊奇。如果喺你嘅工作岗位，你同人哋係分享耶稣基督，突然间俾你嘅老板炒你鱿鱼。你唔好惊奇。若果你嘅男朋友同你讲，哎呀，你要去做宣教士啊，我从来未諗过，我哋不如分手，你唔好觉得惊奇。如果你嘅女朋友同你讲，哎，你想做牧师啊，我从来冇諗过做师母，我争啲讲个师太添，从来冇諗过做师母，你唔好惊奇。如果你想系信教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嘅父母同你讲，我同你脱离关系，你唔好惊奇。但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要防备人，但是另一方面是什么？我们要跟他们传福音。这个就是难的地方。一方面我们要自己小心，第二方面我们要接触他们，我们要爱他们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不是要战胜他们，不是斗手棋，我说是吧，不是要战胜他，但是我们要是将他们怎么从狼是变成羊，不是披住羊皮的狼，是真真正正从狼是变成羊，令他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让他们是成为好牧人的羊，成为天父的儿女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教导，感谢你今天是告诉我们听，这个世界将会是越来越仇视是基督教，就是好像狼见到羊一样，但我们不用怕，我们有从你而来的话语，我们要学习，要灵巧像蛇，纯良像鸽子，我们是要是信靠你，要忍耐，我们是要懂得是逃生，但最重要的我们是要懂得防范人，但是在另外一边我们亦都要是去同人传福音，以致我们是要爱我们的敌人，要是为他们祷告，以致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够好像我们一样得到从你而来的福分，能够是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，阿门。